个心肠改变。他虐待子谦，偏疼那敏华敏权。敏子谦是不般的忍受，对老夫生为名言，实指望继母他真心悔过，哪成想他变得愈恨愈奸。这一日时至严冬，地冻天寒，闵德公应有之约，到冬庄饮酒把心谈，忙吩咐敏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宴。不多时来到了友人的家中，落座后摆上了盘。吃酒完毕，告辞把家还，行至在中途点了天，阴云密布，阳光不见，朔风凛冽，刺骨寒，飘飘的瑞雪飞舞在空。一片银装那道路而难辨，乌鸦带粉迎风就把巢换，子谦持枪敏华摇皮鞭，敏员外坐在车的里边，趁酒兴掀车帘儿，是为把雪景看。见敏子谦失手把缰绳吊在了车下边，这员外一见。子谦得得得得大战抱着双肩，老员外在心中他暗暗地盘算，为什么敏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他们弟兄二人棉衣穿，敏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偷闲多懒。由此见他母亲所说的话语果是实言，也怪老父我家教不严，越想越恼就跳下车辕，抓住了

十数年，夫妻情从此断，三个孩儿我自己也能来照看。老员外想把耶一声长叹呐，一挥儿就把这休书写完，托休书手发颤，心思到晚呐，哎呦，扔在了那李氏的面前呐。你自己的物件呐、留下闽花玉闽泉，回李家莫要迟延呐、哎呦，从今后与闽家你无有牵连呐、狠心的李氏哎，并不服软呐、跑到了里屋去收拾衣衫，小敏华跪在李氏跟前呐、哎呦，拉住母亲。泣不成声，令人心酸。母亲，您只管一走，何人把我们弟兄照看？千不念万不念也难念我那未满周岁的三弟闽泉。闽子骞正在厨房生火取暖，忽听后堂吵闹不休，二弟闽华痛哭失声，急忙忙来到了后堂，留神细看，见老父抱着闽泉，苦脸愁眉泪潸潸，母亲在一旁站，气昂昂怒容满面，小闽华他跪在旁边，拉住母亲哭得可怜，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那墨迹还未干。见此光景，心中盘算，家人要离散，我必须以礼致辞，方能侍从两全。想到此，撩衣跪倒，泪流满面。母亲息怒，倾听儿言，母亲来家十数年，生二弟把那家务照管，许芦花小事一端，这本是一时之错，您又何必把脸 翻案。爹爹请想，芦花之事，您若休了母亲，你们夫妻情断，母亲一走，您若不娶，何人掌管家务？您若再娶，就连我那两个年幼的弟弟也跟孩儿同受这无娘之苦。哎呀，爹爹呀，这就叫母在一子单。母亲若去后，我们三子同寒。闻听此言，万分难过他的肝肠欲断，感动得李氏妇人又羞又愧，上前抱住了民子前。我的儿小小年纪不继母过，真是少见，愧杀我心狭量窄，短见的母亲空活在世上这些年。我对不起员外待我的好心一片，对不起我的儿朝夕侍奉孝敬双亲疼爱幼弟十数年。这里是只哭得历尽生息，泪如满面。老员外一见他真心悔过，笑开颜。您子谦看得远，想得宽，感动得继母悔过改前前，就留下了一段美谈在民间流传。 欣赏了王红艳老师演唱的这段单弦牌子曲儿《鞭打芦花》，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老舍茶馆北京市曲艺团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 树上的仙泉咋咋咋咋叫的翻嘞，叫人有什么巧了又来家里边。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马嘞，是你的笑脸，叫俺们就坐在了俺家的炕沿。 哎

那一料 儿艰辛。